嗨，大家晚安。新年快乐，各位！大家晚安，欢迎收看收听2020年1月2号晚上9:36。Sorry， 今天稍微迟了一点，不过虽然迟了一点，不过大家都有回来了啊！欢迎收听《一元 Air》，我是一元。今天是2020年1月2号，大家又过了一年，平安的度过了这个漫长的2019，然后来到了2020。虽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很长，有些人会觉得很短，不过我自己是觉得2019实在是过得太迅速了，完成了很多事情，然后也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就2020了，各位。感谢订阅。好，今天有几个主题啊，就是我们今天晚上会，等一下会有 call in， 一样，因为上次 call in 蛮成功的，所以今天还是会有 call in。call in 的话，就是会大家聊一下今年你会有什么特别的计划，这样子跟我分享你今年的计划，然后我也会讲讲我2020今年想要做的一些事情。讲一些可以讲的啦，不能讲的我们就算了，好不好？就是在开始之前，我当然还是希望说大家可以帮我分享一下，好不好？就是这个电台今天可能会有一些歌要给大家听，也可能不会，看我心情。今天看大家今天聊的怎么样，这样。现在泡第一壶哦，一样，第一泡其实是不能喝的，第一泡就是拿来洗杯子用的啊。只是我上次不小心喝了，然后就有人私讯我说第一泡不能喝啦，白痴哦，第一泡就是拿来洗的，那个有一些会有什么脏的东西啊，第一泡不能喝，这样。我说哦，好吧，我忘记了，大家2020有去跨年吗？有去看烟火吗？有去人挤人吗？各位，对，今天没有抽奖哦，所以来等抽奖的各位就 sorry 了，今天没有抽奖，我们下礼拜会抽吗？下礼拜也要抽吗？哦，他像你挑的，会哦。下礼拜会抽奖哦，哈哈哈！下礼拜会抽 Fender 耳机，所以监听耳机啊，哦，下礼拜会抽 Fender 的监听耳机，所以大家一样，就是抽奖的朋友，我们再见了啊，明天下礼拜再见啊！啊，如果你其实现在没什么事，你也不知道干嘛，你就留下来听吧。那你也可以听听别人的2020的愿望，然后也可以听听我2020的愿望，然后也可以跟我分享2020年的愿望，都可以，好不好？好，几件事情先跟大家聊，就是明天就是我新社员舞台剧的首演，明天在新北市艺文中心，在板桥。大家如果有喜欢看舞台剧，然后有喜欢看那个热音社的故事，然后有喜欢看 BL 漫画的朋友，非常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看这个新社员的舞台剧，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然后非常好看。然后新北市艺文中心这个地方是我在七年前的台艺大的毕制，我在毕制的时候也是，因为我是戏剧系，台艺大戏剧系的，然后我们毕制就是会演一出舞台剧这样，然后那个我们舞台剧就是在同一个地方，所以这七年的时间我都没有再去演过任何的舞台剧，然后七年后我又回到了原点， 就是我大学毕制的同一个场地，然后也是以演员的身份回去，就是7年前我也是当演员，那7年后我也一样是当演员，所以非常非常开心，然后也非常非常期待。对，就是其实我是蛮紧张的、啊，老实讲，但我觉得这种感觉很特别，就是有一点又回到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的感觉，就是很奇妙，就是这么多年来，然后就是我等于是回到因为我上礼拜我有去看那个新社员的今年的首演这样子，然后我一开始是跑错地方的，我一开始先去公馆的水源剧场，因为他们之前是在水源剧场演出嘛，然后结果今年是在新北市英文中心，但是我忘记了，我以为又还是在水源剧场，所以我去水源剧场啊，结果最后他们说你是这样，我说我有那个这边的那个制作团队有帮我留票，他说没有哦，你是哪位这样，我说好没事，我就发现那个剧名，因为都是小朋友，就是都是小朋友或是什么爸妈带小朋友去，然后我就发现OK， 好，我好像来到了一个儿童剧团的演出现场这样子，我其实没有意会到这件事，然后就发现说怎么都是爸妈带小朋友来看这样，或是一些小朋友怎么都没有，就是类似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这样，我就觉得好像走错地方了，怎么都是爸妈来带小朋友来看这种BL的舞台剧，有点奇妙，就是有点不符合我认知上的 TA 这样。对，所以就事实证明也是我走错了，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给那个制作人，然后制作人说是在新北市艺文中心啦，然后我就赶快又从公馆坐计程车过去这样，所以就是一个蛮有趣的，然后蛮有趣的一天，然后后来我就当然就是去的时候也迟到了，所以我就比较晚进场这样，那当然也是看完整个演出，我真的觉得台湾有这样子的舞台剧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非常棒，因为它真的是跟一般的舞台剧都不一样，然后又是这种你看这个舞台剧，你就是很像在看漫画，因为它其实就是有很多漫画式的幽默跟漫画式的一些出场、退场、亮相等等，就是台湾真的比较少有这种舞台剧式的漫画式的舞台剧，所以明天接下来会有4场。都是由我演出，就是他每一场有，他总共这次新社员总共有11场嘛，那总共我是演了其中4场，那他每一场都有特别不同的特别来宾这样子，那之前是修泽，然后一个演员叫 Finn， 那我现在是明天就是我了，就接下来的4场都是我，所以如果你还没买票，然后你也有点兴趣，然后你想看我在演舞台剧是什么状况，就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去购票去看演出。对，这是明天开始的事情。然后今天 DMT Studio 有发布了新的影片，2020的第一发，就是医院这吉他，我这一季里面最喜欢的其中一集就是大象体操的凯翔。那我跟凯翔其实也认识了，就是从大学时代认识到现在，应该也有8、9年之类的。所以其实真的是认识非常非常非常久的一个好朋友。然后他也不藏私的把很多他的情的一些故事啊什么的都 分享给大家。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你不管你是不是弹吉他的，你是不是吉他手，你是不是乐手，其实都不重要。就是这集我觉得你光听凯翔去分享他的乐器，然后这些乐器的故事，然后认识一些他这些琴的来历啊，这些效果器的由来啊，他们去国外表演的一些感受啊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集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值得所有人看的。我自己其实是访问完的那一天，我非常非常非常感动，然后也觉得能拍凯翔真的太好了，就是他真的让我认识到还是有这么棒的音乐人在这个圈子里面，就是我觉得很感动的一集啦，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样，对，因为他真的很坚持在，就是刚齐平讲，坚持自己喜欢的东西，坚持了这么久。我们大家都其实都坚持蛮久了，但他们是坚持到他们全世界都有大张体操的乐迷，然后全世界都受他们的音乐就是摆动。我觉得这个是，而且他们也利用他们的世界去打造一个他们理想的世界的形状，实现他们理想世界的版图。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然后他们有做到，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推荐大家可以看《当体操》这一集，这样子。当然了，其他集也很好看，只是有一些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哦，有一些时候会看不太懂或什么的。但是我觉得这集应该大家都看得懂啊，就是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好，啊，看一下聊天室哦。其实大家真的可以多留言啦，就是我都会看。大家真的新年快乐！其实我一直都觉得今年会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年。无论你是在做什么工作，你是就是学生也好，你是各种，你们今年一定大家都会过得很棒。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就是有这种感觉，就是大家一定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的度过这一年，好不好？跨年哦，有些人没有去人挤人，有些人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最近几年跨年都不是，就是有慢慢越来越多人，就是都不会去，就是宁愿待在家里这样。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但至少我是，因为我其实连续表演很多年了，连续好几年，其实跨年都是有工作的，都要表演，然后反而现在。如果因为今年 Church 没有演出嘛，那就是没有演出的时候，反而就会觉得哦，待在家里其实好像才是最舒服的，就是去哪里都是人。然后我自己是这样啦，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但是我自己是这样。哦，有些人。哦，都没有哈，有些人也有去看那个茄蛋，很棒很棒，我觉得大家真的要很开心的去面对这一年，毕竟这一年才第二天，然后第二天我就可以跟大家见面，我觉得超棒的，就很开心，才今年的第二天马上就。上礼拜才在跟大家分享哦，2019做了什么事情，然后2020的新展望，现在已经是2020了，对，所以跟大家干杯，希望大家2020都可以心想事成，好不好？然后等一下也会分享一下，那个新社员舞台剧的一些事情，跟2020我一些规划这样子，然后晚一点会接 call in 跟大家。大家可以跟我分享你们2020年有什么新的目标，然后你打算怎么实现它，好不好？我们来，对对，刚敬大家还没喝，真的， 跟大家干杯，希望大家2020都可以过得很棒。好的，我们来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是我在2020的跨年哦这一天。其实我2020就是整天都在家里整理家里，这样就是大扫除这样子。然后大扫除的这个过程就是反正就听音乐嘛，那听音乐就会听到很多有的没的歌，但是我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这样子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呢就是灭火器的灭火器的新专辑里面的歌，然后叫做海岛冒险王来了。等一下，因为今天灭火器这首歌有 MV， 所以我们就来第一次的怡园 on air 直播的直播电台的 MV reaction 好不好，就是灭火器的新歌，好，叫海岛冒险王嘛，对不对？好。 K2 在全世界的14座8000公尺以上的高山里面，它的高度仅次于圣母峰。我们可以跟着会冒险的人去冒险，在他的冒险的经验里面，我们透过他们的眼睛，让我们的眼睛也感受到震撼。 上面是 K2 啊。 K2 现在在哪里？ 山谷里面，底下有看到露出他的身体了。 前面这两个是神人啊，然后我是代替平地人一般人，代替 K2 发掘。 哦，他们真的有去爬这个山，我记得。那时候， 虽然只看到 K2 的身体，你们要加油啊！看起来 难的。哇，真的去爬。 目标是山的顶点，面对所有的考验。I know I'm not afraid。空气吸饱了电，意志力却很坚决。大声唱激昂的进行曲，勇敢的。 这个就是 K2， 真的很陡，陡到一个靠北。 我来自一座海上的岛屿， 岛上 住着我勇敢的母亲，壮阔的海洋和山林，是他们给了我勇气。 那真的是 海，哇！ 蛮恐怖的，其实蛮恐怖的，而且是下雪，是在下雪的状态下去爬的，哇！ 在6600CR， 认真登山就是这样啊，该等待就要等待。修炼你的耐心。 岩上 C 三。 哇！ 再待一个晚上，明天一早上 C 四。 哎，真哎真认真恐怖哎。哎，这真的很恐怖。对啊，对啊，还要拍，然后还要爬，而且还下雪。 史上历史性的一刻，来，因为我们要干嘛？ 我们现在在从 K2 的第四营准备去攻点了。 好哦， 对， 明天天亮的时候世界会不一样。哇，想起了爱人清澈的眼睛，等我带着故事回去， 他有爬过山吗？ 各位观众，你们眼睛看到的就是平静，还有 K2 的山顶，最远方最高的那边。 你的声音这样， 哇，超累的，真的。 而且登山装备都很重。下车去看看，这边重新给自己再想看看。哇哇 ，respect respect 灭火器。哎，这个很不容易，我觉得，哇，好不容易哦。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很厉害！这个非常非常非常值得 respect 吧。我小时候其实就是常常会跟爸妈去爬山，可是爬的都是那种小的山呐、啊，就不是什么大的山这样哦。哦，老李常常会问一些那个我需要回复的问题，就是有版权问题嘛什么的。我的直播电台是没有开盈利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有什么直播问题或怎样，不会有，就是没有开盈利，就是不会有版权问题，这样。大家 OK 哦，懂哦，好。respect， 看到这种 MV 哦，就是最近其实很多乐团都有 MV 嘛，怕胖啊，然后灭火器嘛，灭火器已经好几支 MV 了，然后还有什么？最近 MV 很多哎，最近还有什么 MV 啊？最近看蛮多的啊，一直想不起来，但我觉得现在。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就是我不确定，也不会说大家没概念啊，就是大家可以跟大家分析一下，拍一支 MV 大概要多少钱啊？一支 MV 大概拍摄看情况看类型，然后通常一支 MV 的预算大概50到100万不等，就是拍一支 MV 就是差不多这个钱，一支哦，一支。一支 MV 的钱，对，而且是算便宜的 MV 哦。上就是一个乐团能拍到 MV， 差不多就是50到100，150的也有啦，然后可能200、300、400的，就是一些歌手的 MV， 然后再上去可能500、600、700，就是一线的歌手的 MV， 那也有破千万的，对。就是就不要讲谁了，就是顶点的那些人，就是有些 MV 是破千万的，所以大家其实一支 MV， 像哦这种爬山类型的这种记录式的 MV， 可能不用花太多拍摄的预算，可是后制的预算也都要有，所以其实拍片是非常非常非常辛苦，而且非常非常花钱的一件事情。大家的点阅率啊，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哦，就是。大家看得很爽，我也是啊，我很多 MV 我也是看得很爽，只是基本上 MV 的投资报酬率是蛮低的啦，你什么 YouTube 啊什么那些收益也都不会有，那广告费除非那种破百万破千万才会有一些收益，那不然其实很多歌拍花了几十万拍 MV， 但是它的回收是可能100块都不到，很多这种，所以。大家还是要给 给各个影音创作者一些鼓励，因为买他们实体专辑啊，去看他们现场表演啊，这些都是一个方式嘛，就是支持他们可以继续做这件事情做下去。如果你喜欢的话，他也喜欢的话，这样子。好，再回来讲新盛源舞台剧好了。其实舞台剧就是我大学是念戏剧系的嘛，那戏剧系，其实就是。舞台剧就是台湾的戏剧系 drama 就是都是偏比较舞台剧类的，所以如果你是要比如说你是想要走演员走电影类的电影拍摄类的，可能表演类的是会是什么戏剧系啊，这些就是比较有针对你的肢体上去开发，或者是编导编剧啊导演啊，这种其实都是比较偏戏剧类的，然后不管是舞台剧或者是各种表演方面的都会是戏剧系这样子。那如果是像你是想要什么影片拍摄类的，或者是就是影音创作类的影像啊，影像创作类的可能就是比如说广电啊，就以台艺大来讲广电啊，然后电影系啊，其实这种就是比较偏广播电视传播嘛，跟电影类的。那其实有很多啦，就是这种相关的，当然我自己就是戏剧系嘛，所以我其实大学主要就是学舞台剧类的东西，可能音响类的相关的，我自己是比较攻就是音乐类这块音响啊，就是音乐类的。那表演的话是演员的话我就没有涉猎太多其实，但是我毕竟是当演员，然后也是当主要角色，所以就是我不是那种就是专职像我弟那样，就是他就是专职的，就是演员，对，因为我比较是就音乐这一块的这样，所以类型比较不一样，但是学的你都要学，就是。台艺就是你每一个各个层面你都要学，那北艺它就会有比较专职的，就是比如说我就主修表演，或者我主修导演，或主修什么，就是这个比较不一定啊，但就是主要都是看你想学什么，然后去进攻那一块这样子，然后所以我毕制的时候在明天就是要演出的那个地方。也留下了蛮多的回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毕制演，应该也是演四场吧。通常都是这样，就是一个演出的制作，它会有一个好几个月的制作期，有些可能甚至要到一年。然后这个制作期去准备一出戏，那一出戏通常就是演，我像我们毕制是演四场，就是礼拜五一场。礼拜六下午晚上各一场，礼拜天再一场下午的，然后晚上拆台这样子，所以大部分都是进剧场，比如说三四五六日这样子，就是通常就一个礼拜，因为礼拜三进剧场，你如果有要搭台的，可能又要提早，所以都不一定。但是因为场租也会有需要费用啊什么的，所以反正我就是大学就念这块的，所以。其实我是很鼓励你对，如果对表演有兴趣或怎样，就是不是只有戏剧系这条路，因为其实还是有很多演员的一些工作坊啊、学习坊是可以参加，然后你也可以在这些，就是其实管道不是只有你在学校可以学，就是其实在学校之外你。还是对这些东西有兴趣的话，其实你是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管道可以去学，无论是表演也好，或者是什么拍摄或什么的，或者网络上也很多这种学习的资源嘛，比如说什么 Master Class， 广告打最凶的 YouTube 广告打最凶的 Master Class 是这种线上平台教学，也有很多这种国外的大师们教你怎么，比如说打球啊，比如说做菜啊，比如说表演啊，比如说。创作啊，各种音乐类型的也有，然后就是其实都有，所以 很多时候就是说啊，我不知道去哪里学、啊，就是会收到这种资讯，我不知道怎么加强，我不知道要怎样怎样怎样。 网络上都有， 你只要搜寻就有了。你只要知道这些这些关键字，比如说我想要学编曲，编曲的英文是什么？什么 compose 或是什么？我想要学吉他 slap。那比如说我最近要在练吉他 slap， 那。Slap 就是你就在 Google 打搜寻就有了嘛，就是现在有太多太多这种免费的资有付费的也好，免费的也好的这种资源都有，网络上全部都有，所以真的不要再问说哦在哪里，我要去哪里学啊，我要怎么样？就是你要不就找老师，老师是最快的，因为老师可以直接帮你整理说哦你要学什么，你要去学什么，跟对老师很重要，然后。那如果你不想要去跟老师，你想要在家里好好的把，就是自学这样，有太多人都是自学的、啊。你就是你如果想要在家里自学，那你就是好好的买这种线上课程，他已经帮你整理好了，或者是有免费的课程也有，就是都是方法，那只是看你要不要用而已。对，好，然后今年，再就要讲到今年了。今年 DMT Studio， 会拍第三季的《一元吉他》，顺利的话，第三季的《一元吉他》会拍。但是今年我们应该只会拍一季，因为今年一整年，去年拍了两季《一元吉他》嘛，然后其实有点累，有点小累，然后所以我们希望说去年的这两季拍完，我们就是一年剪成一季这样子，我们就是好好的把一季做好，但一季也是要花不少钱，所以我们会评估一下这一季拍摄结束之后的状况，然后再来做调整，然后也会有新节目，对，我们现在也在规划新节目这样子，那新节目会讲什么的还不能就是会拍什么类型的还不能说，但是当然我们也是希望是有音乐相关的，那这个新节目就会需要到非常非常非常多的准备跟前置，所以什么时候这一季的节目会跟大家见面还不确定，但是就是会在今年把它，我们希望今年可以完成这件事情，但当然就是也要依靠团队的努力这样子，所以到时候如果新节目出来的时候，我也会在电台的时候跟大家讲，然后不是教学啦，新节目啦，节目不是教学的，新节目教学的其实有在想啊，但是我觉得还不是时候，我觉得就是教，对啊，教学的其实没什么人要看啊，老实讲，就是教学的可能之后我这几年会整理成我一个我会把我所学所知整理成一个付费教学的课程，那可能到时候再说吧，这个还没有到很急，但就是这个会慢慢来，希望可以慢慢做，这样不是想做就做啦，这个全部都是要成本的，所以反正我们会努力好，然后今年好，除了频道之外，频道大概就是这样，所以今年的频道应该就是会做两个节目，那包括一元吉他第三季跟另外一个新的节目，当然第三季目前做的几率是70%好了，好，70%会做，对，不敢讲，有一点点不敢讲，对，70%会做了，然后30%不确定这样，但当然啦，就是当然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说知道 有一个这么美败的频道在做很不错的很不错的节目给大家看，给大家爽，然后还给大家抽奖，又没有什么赚头，超强。对了，反正我觉得我自己啊，然后再来讲讲我今年的规划。我今年是希望我可以好好的把自己调整在一个完美的状态。什么是完美的状态？就是随时可以好好的表演，就是表演上我可以很更加的游刃有余，就是让自己的表演状态是可以更好的，然后可以更就反正这样。然后我有希望可以也做一些自己的作品，对，但这个就是这个都是 Church 之外的事情，因为 Church 今年就是会有大场的，今年就是跟大家承诺已久的大场今年会实现，然后是在下半年，所以今年 Church 会有非常非常非常棒的计划会慢慢做这样子。然后我自己的话就是当然电台一样每个礼拜会持续做，然后节目每个礼拜会持续播，然后我自己的作品也会希望尽快可以弄啦，因为真的不是就都不是个小工程啊，都是大工程，所以就希望到时候如果有什么像奎刚也会做自己的作品，然后阿叶也会有自己的作品，就是这个是有一点点在本来的大家的计划内的事情，所以就是各自会把每个作品做好。那确实当然还是会继续 还是会有演出，但在演出之余会有各自的一些作品，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还蛮不错的，蛮有才的这样。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我们都还是有在好好的做音乐，然后啊什么啊修比都华的概念啊，修比都华修比都华没有啦，就是反正就是各种尝试嘛，因为毕竟我觉得每一个人他有的能力不一样，他想做的东西也不同，可是确实有确实的样子，每一个人有每个人的样子，我觉得就是都是一个很好的尝试，然后让大家一直在那个做音乐的状态里面，那我觉得其实很棒。那 Church 的大场下半年绝对是，我跟你讲，绝对屌，绝对屌了！我现在已经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期待了，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到时候等说什么资讯啊各种公布的时候，大家可以来看一下，因为应该会很屌。也不是应该会很屌，绝对会很屌，大家就可以期待一下。好，我们准备要来接口音了。好，然后我们先来，什么？好，我们来播一首歌，然后我们相机换个电池，然后我也等一下准备接口音。大家如果还没有加那个 LINE 的账号的，就是 DMT Crew，OK，DMT Crew， 就是 LINE 的 ID 账号 DMT CREW，DMT CREW，DMT Crew， 然后这是直播电台的 LINE 的官方账号，然后等一下我们会接口音，然后我先播一首歌。等五分钟之后一首歌结束之后，我们就来接口音，跟我聊一下那个2020的期待跟目标，好不好？那我们等一下等一下，我现在我要来放一首歌，等我一下。好，我们回来了，刚我已经把那个 IG 的朋友赶过来了，那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赶过来，所以没差。好，我们今天来接口音。口音那就是我们应该就接个几通，接到11点， 你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说你你是谁，住哪里，然后几岁，然后跟我聊你的2020的新展望。我们来，好，现在就可以打了。如果你想要来跟我分享的，打进来吧。对，真的没有人的话，我就叫齐平假装打进来啊。哎呀，有了有了有了。喂，你好。 喂，你好。 你等我一下，我得戴个耳机，不然我听不到你的声音。你等我一下。 好好。好 ，OK，OK、okay, okay。 哎，忘记了。那个，你要先把那个电台的那个声音关掉。 有，关了。 好，关了。好，等我，我现在有点手忙脚乱。 Okay, okay, okay. 等我。 好。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我现在手忙脚乱。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好，等我，等我，等我，快好了，快好了。 好好 ，OK。喂，你好。 喂，你好。 哎呦，好，等一下，我把音乐的声音关小一点，我才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啊。 OK。 他的声音好小声。真的吗？好，那我啊，我知道了，我把音乐整个关掉好了。好，来专心听你讲话。来，你好，怎么称呼？ Yeah, 没有了，没有 了。来，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没有，就死亡梗，没有，没有。 你还来怎么称呼？ 可以叫我阿豪。 阿豪？ 对，就因为就名字最后面就是一个豪。 哦，阿豪，你好，你好，你几岁？ 就是15岁，在 EP0的时候有打电话过去。 15岁， 就国三。 国三啊，住哪？ 对，住高雄，没有发大财。 哦 ，OK， 好，好的，15岁还不能投票嘛，对不对？ 对。 OK， 和也没关系啊，没事，知道自己在干嘛就好。好， 只能呼吁大家一定要去投票。 好，那。15岁的你，对于2020，你有什么新的展望呢？ 就是因为现在国三嘛，然后再来5、6月那时候也差不多就要毕业了。 对。 然后希望自己能够如自己希望的那样，考上中华艺校的应用音乐科。 中华艺校，中华艺校在哪？ 在那个高雄的美术馆路那边。 哦，是哦。 对。 你说你要考什么科？ 应用音乐， 应用音乐哦，现在有这个科系是不是？ 就是艺校他们好像才有这个科，然后一般的高职五专那种是没有的。 对，哦，不错啊，你学， 因为以后也是想做音乐， 以后也想做音乐，你 然后自己是比较倾向于想要做幕后， 幕后、 就是、像技师那样， 对， 就是还蛮仰慕，就是像五月天怪兽的技师 John， 还有灭火器的技师 RB 他们那样子。 哦，了解。 就是、想做像他们那样子的伟大的幕后， 嗯， 就是默默付出， 很棒，很棒，很棒。是，你才15岁，其实15岁有办法马上知道自己要什么，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事情。因为我国三的时候，其实我还不知道我要干嘛，所以我觉得，你很棒，所以你要， 谢谢 啊，有信心吗？ 有，就是现在基本的保养，然后换拾音器， 对， 然后换弦之类的都是可以的。就是可能就是像琴颈断掉或者琴头断掉那种还没办法， 对。 然后就是想要看寒假有没有办法找老师学这样 啊， 以后就可以像那个天母的那个小杰老师那样子， 对， 可以帮别人修琴颈这样子。 哇，好厉害哦！国三就可以这样。 我现在你等一下，我现在国三十五岁，所以是，哎，两千年后的是不是？ 2005年。你就2004、2005 你齐斌，你不要吵，叫老头子知道吗？就是你2005年生哦。 对。 哦，所以你没有经历过大地震嘛？对不对？ 没有。 所以哦，好，你小时候看什么卡通长大的？海绵宝宝有吗？ 然后卡通的话，海绵宝宝吧。 海绵宝宝哦， 还有 Rick and Morty。 Rick and Morty 哦，所以你是哦，哇，你没有经历过热血卡通的时代，对不对？ 你说像暴走兄弟那种 啊、之类的啊，比如说什么魔动王啊、雷神王啊， 魔动王很厉害。 神眉啊，又有白书啊，这些热血的卡通 超屌。 OK， 哇，2005哇， 对，就比较老派的一个，就 跟同学有隔阂。 哦，真的、哦、 没有，就还好，就是在某些方面 对、啊、魔动王雷神王对他来说有些老派啦，对，有些老派的卡通。 OK 我懂。那你知道鬼神童子吗？听过吗？听过鬼神童子吗？ 就比较老派的有些会没听过。 OK， 这个这对鬼神童子对他来说已经是有些老派的卡通了。OK， 好，没关系。我现在对，现在心脏有点痛，但是没关系。好，那 ，sorry， 没好，没事。所以你爸妈支持吗？家里支持吗？ 我爸妈其实不太管我，就是。因为我爸妈他们就是有吵架，然后现在在打离婚官司这样。 哦，了解。OK。 然后就妈妈现在就是比较倾向于专心工作，然后赚钱去补贴打官司要花的钱。 嗯，了解。 然后所以说比较没时间管我，然后我就自己要比较有自理能力，然后必须要打理自己的生活。 了解。 就是可能一个礼拜跟妈妈见面的时间大概36个小时到48个小时之间， 哇， 左右， 哇塞，好啊，辛苦你，难怪你那么成熟，难怪你谈吐上是很成熟的，这个不是一个15岁年纪的小朋友该有的谈吐，而且、 就是、 对，就是你整个思维跟我讲话的整个逻辑什么的，是很清晰的。我觉得，而且你现在就已经知道你自己要干嘛，所以我觉得你真的超棒的。那你要好好加油，好不好？好， 谢谢。 好。 然后就是想跟你说一声不好意思，就是、因为平常就是有时候会消费你说可能像乔瑟夫，然后如果说你真的不喜欢的话，跟你说声抱歉。 哦，没事啊，像谁这件事不是我能决定的嘛？这件事情是。别人决定的，我没办法控制大家、啊。对啊，就是我可能也觉得你像谁嘛，我可能觉得你像金城武啊。你能决定吗？不行吗？对，我你能决定我觉得你像不像吗？不行吗？ 就是如果你不希望我，就是我们去消费的话， 还好了，我没有那么在意这些事情。我觉得大家 了解， 对大家开心最重要，对大家开心最重要。 好， 你加油哦。然后 好，谢谢， 好好孝顺家人，好好对自己身边的人，就是 好 爱他们，这样好不好？因为他们现在的状态一定都不是很好，所以你要就是你知道发挥你现在15岁的这个成熟的这个状态，然后好好去保护身边的人，好不好？ 然后就真的最近有点难过，然后就是。嗯，之前也有私讯过你，就是 对 跟你讲过叔叔离开的事情。 哦，了解。哦，我想起来了。 对，然后就是真的很谢谢你们的音乐， 好， 是我就是给我一个动力这样。 嗯，好，也谢谢你，也谢谢你喜欢。希望我们之后有机会相见，好不好？ 嗯， 好，那之后有机会就来看表演这样。 祝你们2020年能够顺顺利利， 也祝你2020可以考上你理想的学校。 谢谢， 谢谢你，谢谢你， 好， 拜拜， 谢谢， 下次见，拜拜。哇哦，哇哦，15岁， 2005年生，没看过《鬼神童子》，然后这么成熟 ，OK， 我觉得很棒。然后，哎，有些前鬼后鬼重生吧，我还你原形的那个，没错，没错，没错。不是有第三眼的那个有第三眼的那个是什么三眼童子哦，他说三眼不重要了，那老派的你怎么打进来想一下就哦，继续可以继续接口哦，来了下一通。 喂 你好 你好 要把那个声音关小或者是关掉直播的声音。你关了吗？ 这样有吗？ 就是 ，OK OK， 可以。你是戴耳机吗？ 哦， 还是你按扩音？ 我按扩音。 哦，你按扩音，就是可以稍微小声一点就 OK 了。 好，等我一下哦。 好，没问题。 这样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你声音不会听起来怪怪的就好。 好好。 好，怎么称呼？几岁？住哪？ 哦，叫我 Ariel， 然后。 Ariel， 对 ，Ariel 啊， 然后19岁，然后住鹿港， 哎呦，19岁住鹿港， 同乡的， 哎呦，同乡的小妹妹，你好，你好，来， 你好， 跟我聊聊你的2020的新展望。 新展望就是，我希望就是下半年的时候，升5年级的时候。就是可以顺利选到医院去实习 啊！你是读5专的吗？护校是不是？ 对，对。 哦，应该不难吧？这件事还是 没有，因为 其实有挑战性。 我想选的医，就是我想选的医院，就是 对， 就是我的排名还不到，我可以选我想要选的医院。 哦，了解，那应该没问题吧？你应该可以吧？你应该是 OK 的吧？ 我 对啊， 就是学长姐他们都说我应该是去北部实习。 哦，你不想要在北部是不是？还是你想要在北部？ 我不想要。 哦，你不想要，你想要在中部是不是？ 就我想在台中， 我想在台中， 或者是高雄。 哦，嗯，为什么？为什么不想要到北部？ 因为步调太快了吧？我觉得。 哦，步调太快。 就是台北，就感觉台北人都走很快，然后每次就是我走路的时候都很慢很慢这样子。 啊，我懂，我完全懂你。我一开始上来台北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在快转一样，就是走在对， 就是每次都被说走快一点啊，那很慢，你还要等。 没事啦，我跟你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步调啊，为什么一定要？对不对？跟别人这样走那么快，我现在走在路上，我也是走超慢的啊。我走楼梯啊，走捷运的那个手扶梯什么的，我都超慢的。我的后面在赶我谁管你啊？你要快，你走楼梯啊，你不要电扶梯，对不对？我就是想要站左边，我就是想要挡住所有的人。就是你们想要快，你们就去走楼梯嘛。你们手扶梯、电扶梯是拿来站人的，不是拿来走的，对不对？就每个人就是要对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步调。好不好？我觉得就是没关系，你想要去哪里其实都没关系，只要你有达到你想要的目标，我觉得一切都是没问题的。重点是你这一年要过得非常非常非常开心，然后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完成你的目标，而且你也一定会完成的，所以你不用太去担心哦，可能要去北部什么，不会，你觉得不会就是不会。你觉得你会想要在中部或高雄，你就会在中部或高雄，真的，相信我，相信 我， 好， 我相信 你，对你一定可以完成。但是要不能偷懒哦，就是说哦可以完成哦，一定可以就耍废这样，就不行啊， 不会不会， 对对对， 我会努力读书。 好，你一定会很棒的，真的。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跟我说的，或是跟谁说的，我可以帮你转达？ 我希望就是我的家人都可以健康快乐。 嗯，好，很棒。你一定要，有跟家人一起住吗？ 没有，我现在都住学校。 哦，现在都住学校哦。 对。 啊，你大概都什么时候回家？礼拜五吗？或礼拜六？ 礼拜五。礼拜五，因为还要回家去打工。 哦，了解。礼拜五，那你就礼拜五的时候回去跟他们讲，对不对？直接 还害羞， 面对面直接讲出来。我跟你讲，我到现在啊，我只要回鹿港，然后见到我爸妈，我都还是会抱他们，就跟他们说：“哦，我好爱你哦。”这样子，就是，然后我离开的时候也会哦，就是可能在高铁站或什么。上次我去彰女表演的时候，我本来也要做这件事，可是因为突然一堆学生出来包围我，完全。我爸妈就在我，然后就是可能十步的距离，可是我也没办法跟他们，你知道，就是道别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有跟爸妈住啊什么的，就是尽量把你的爱传达给他们，然后不要觉得啊、害羞什么什么，就是让他们知道你有多爱他们，那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然后支持所有你的一切，这样好不好？ 好好 ，OK 啦，没问题啦，不要害羞啦，没事啦，他们一定对不对？就是啊，你知道 有我每次跟他们说，就是我都会说，哎、我很爱你啊，什么之类的。嗯、然后他就说，他要用一种嫌弃的脸，然后看着我。 哎呦，他们，我跟你讲，那就是他们害羞了，所以你就不用怕啊，就该害羞的是他们，不是你啊，对不对？你在表达你对他们的爱，是他们害羞了，所以 OK 的，就是告诉他们，今年大家都会过得很好，然后。2020就爱你爱你嘛，对不对？就是让他们知道你的对他们的爱，这样，好不好？ 好 好，祝你今年都可以很顺利的去到你想要实习的地方，然后你今年一定会过得非常非常非常棒，要相信这件事哦。 好，相信你也是哦。 好，没问题，谢谢你， 谢谢，拜拜， 拜拜， 拜。 好，哇、wow。很棒哎、欸，我觉得大家其实打电话进来，其实都就是很棒，就是都有自己的今年的目标，然后也有今年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大家一定都会完成的。只要你有，那其实你就只差在好好的去执行这件事情而已，所以完全不用担心，好不好？来，我们继续打下一通，就是可以继续来了，这样。哎、欸，等我一下、喔，好像有一些没有设好友。好，继续啊、喔，继续。留言卡通，对啊，怎么可能？哎、欸，我其实开始慢慢发现，就是开始会有一些人不懂七龙珠了，然后开始有一些人不知道这些经典的动漫啊，灌篮高手这些卡通到底是什么东西。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也会有人不知道什么是海贼王，这是可以预期的事情，那我就接受它。好，下一通电话来哦。喂，你好。 喂，你好。 哎、欸，记得把那个直播的声音关掉哦。 好，没问题。 好，然后安安， Hello, 你好， 什么名字，几岁，住哪？ 萧金鼎，目前19岁啊，住在淡水。 19岁，淡水， 淡江大学的学生。 哦，淡江大学，你好，你好，萧金灵是不是？大家都叫你金灵吗？ 对，大家都叫我金灵。 大家都叫你金灵，很棒。啊、你知道我以前也蛮多人都叫我金灵的，因为我的耳朵很尖， 哦、真的、哦、 大这样，所以大家都叫我弟就叫我大耳怪。 哦，就 是 真的、哦。 对，然后蛮以前就是有些人觉得哦，我耳朵很像那个精灵的耳朵，就真的现在帽子有点挡住了，反正啊就是这样。好，精灵你好，请跟我聊聊你的2020的新展望。 新展望嘛， 对， 就是我的未来的目标是想要成为一个职业乐手， 是， 对啊，我希望在2020的时候就是。自己能够变得更好，然后接到更多的 case。 嗯， 对。 你现在就有在做了吗？ 现在是我老师，就是我老师是非常厉害的那个 session 老师。对， 你老师叫什么名字？ 许穆恩。 嗯， 对对对， 穆恩啊， 对对对，穆恩。 哦， 对啊， 了解。哇，那你19岁，哇，那很棒啊！你才大二是不是？ 对，现在大二。 大二，对啊，那大二你已经确定你要做这件事情了，那就好好努力啊。我大二的时候，我还不知道 你知道，就是我未来会长怎样，我只知道我要玩乐团，可是我不知道我未来会长怎样。但是你其实应该已经有对未来的想象了吧？就是应该都 有 画面，应该都是蛮清楚的嘛，对不对？ 是的，没有错。 对，那应该就是会慢慢往那个画面发展，所以应该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你今年就好好的，你说什么充实自己是不是？ 对啊，没有错。 OK 啊，应该那课业呢？你演淡江的什么戏？ 资讯管理。 嗯， 对啊， 资讯管理哦，资讯 对 是念 资讯 资管就对了， 写程式是写网路写程式，然后上课也有学这样子。 哦， 基本上都没有进我的脑袋里面。 啊，我觉得这就是台湾有一点点啊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们常常会在课业上就浪费很多时间在学一些其实自己根本就用不到也没什么兴趣的东西，对不对？ 嗯，对啊，就是那个老一辈都会希望我们能够拿到一份学历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但 OK 啦，你知道我本来台大学没有要念台艺戏剧的时候，我是要念台北护理学院的资管。 哦，真的哦？ 对对对，我原本是就是戏剧跟资管在挑选这样子。那因为台艺大的男女比例是1:14，就是男生1，女生14这样。那台北护理学院的男女比例是1:好像20几还是30，将近30。那时候我妈就跟我说，我觉得你还是选台艺好了，毕竟你如果去北护的话，可能身体会有些操劳这样。那我就毅然决然的，我现在一本正经讲干话，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那个台艺大这样子，为了我的身体跟未来着想这样。对，那我淡江，那现在淡江应该，因为我们上次好像，不知道我有个朋友念淡江，他说淡江现在就是好像有一些新建筑，是不是还是没有？ 有一些新建筑没有错， 但 我不太确定。 哦，了解。你很少去学校是不是？ 没有错。 哦 ，OK 啦 ，OK 啦 ，OK 啦，好好练琴，我觉得这个一定都是对未来是加分的。既然你已经很确定做这件事情，而且画面都有了，就只是插在慢慢走到那个画面而已啊，对不对？嗯、很棒，很棒。好啊，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话，或者是想要跟谁说的话，我可以帮你转达的？ 你知道我现在在吃火锅，跟一群朋友。 对 对，然后我旁边坐着芭比这样子。 你旁边坐什么？芭比？你旁边坐芭比，然后他在跟你吃火锅。 Hello，老板。 哎，哇、啊，不是啊，你们call in进来冲啊冲啊蜜啊，你们就吃你们的火锅就好了。 没有，就很快乐，喝了一点酒，所以就、oh. 就是觉得说 call in 一下。 Lina 有没有跟你们吃？ 没有呢，他应该在忙吧？ 哦、 oh. ，对吧 ？OK OK， 帮我跟芭比问好，芭比， 芭比，老板叫你。 跟大家讲一下，芭比是我们怡园借吉他的剪辑师哦，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帅剪辑都是芭比芭比剪的这样。 哦、对对 对 对, 对哦！你现在、啊、哦很开心是不是？很开心啊，很开心。 没有，回去赶快。 对，下一集都还没有交出来，赶快。 明天就交出来了。 OK 啦，没事啦，没事啦。我跟你讲，就是芭比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高追的人啊，那真的又会音乐又会剪辑，真的是百年一见的奇才了哦。我在电台这样跟大家讲，应该是开心的了哈。 不要生我的气哦，拜托。 OK 啦 ，OK 啦，没 事 啦，没事啦。 我都在帮你宣传， 大家开心就好，大家开心就好。 Okay, 好啦， 那 你们继续吃火锅，继续吃火锅。 OK， 我把手机交还给你。 OK， 没问题。 然后跟你弄个结尾。 好。 喂，吉吉 啊，精灵，那就嘿嘿嘿你们就好好加油哦。 好啊，没问题。 好啊，好啊，那就下次见啦。有机会跟芭就叫芭比带你来啊。认识一下 哦，真的吗？ 对啊，有机会的话认识一下吉他手，对不对？ 没问题啊， 对啊， 是鼓手 哦，你鼓手哦 ，OK 啊， 是鼓手 ，OK 啊 ，OK 啊 ，OK 啊， 对对对对 对，对啊，哪天来工作室认识一下，好不好？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 OK， 下次见。 也欢迎你来淡江的创社。 哦，没问题啊，你们 没有 你们来邀请我去啊。OK 啦，没事。 好，没问题，没问题、啊 哦。加油加油！ 抱歉打扰啊， 不会不会。 那個、电话是我自己想打的，不是芭比叫我打。 哦 ，OK 啦 ，OK 啦，没事啊，没事没事。 抱歉打扰，抱歉打扰。 不会不会不会不会。 祝你有一个愉快的一年。 好，祝你2020也可以爽翻天。好，加油。 没问题没问题，谢谢。 啊，拜拜！ 啊，拜拜！ 哎呦，很棒，很棒，很棒！啊，我觉得其实，音乐这条路哈，真的有太多太多可能性的。对，哎，又有一通来，我们再接一下啊。 啊，我现在在打。 嗨，你好，吕文云，你好。 有哎、欸，喂。 你好，你好，你把那个直播的声音关掉。 好，我关掉了。 好，很棒。你好，怎么称呼？几岁？住哪？ 嗯，什么？ 啊，怎么称呼？几岁？住哪？啊，你听不到我的声音吗？ 嗯，等一下，等一下。 不是，你要把、 我听到，我听到。 好，对对，你要把直播的声音关掉，你就听你的电话的话筒就好了。 嗯。 对对对 ，OK 吗？ 嗯，关掉了。 对对对，因为画面跟那个 LINE 会不同步，所以你要记得关。 好。 好，然后叫什么名字？几岁？住哪？ 我叫吕问云。然后、我的绰号是小鸟胃。 小鸟胃 ，OK， 好。 嗯。 几岁住哪？ 然后几岁？我22岁。22。然后住台中。 22岁住台中哦，住台中啊，毕业了吗？ 嗯，还没，现在大四。 大四读哪里？ 嗯，我东海。 哦，东海的、哦。 嗯。 哦，那上次表演有没有来看？ 有。 有，是哦。 而且我那时候本来是，因为你们有 po 现实，好像彩排的时候你站在舞台的左边、然后我就冲去左边看，结果后来你出来的时候在右边。 对。哦、 然后我就离你很远， 就变成博文的那边。哦， 对啊， 懂。谢谢 Man 运斗内。哦，所以哦，东海的学生，所以你现在大四嘛，对不对？那你是今年会毕业就对了。 嗯。 是吗？还是你会延毕？ 对啊，不会， 不会，不会延毕 哈， 很棒，好，跟我聊聊你的2020的新展望。 我希望怎么吃都不会胖。 怎么吃都不会胖。可是你不就是小鸟胃了吗？你为什么还会许这种愿望？ 小鸟胃是期许。 期许。OK 啊。那 你有那个吗？有怎么计划要执行这件事情吗？就是怎么吃都不会胖这件事。就是你有什么偏方或方法吗？ 你说怎么吃都不会胖，有什么秘诀？ 对啊，对啊，对啊， 我现在还在摸索。 哦，还在摸索。 因为我现在还是怎么吃都会胖。 哦，对。 对啊。 OK， 哦，这个有难度哦。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值得挑战的东西，因为饮食。其实，你应该也知道嘛，就是饮食跟运动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吃是占70%嘛，那运动占30%嘛，主要都还是看你吃了什么嘛，对不对？ 嗯， 对啊，所以你等于说要改变饮食，但是又不能饿到，然后要怎么又要维持，就是怎么吃都不会胖这件事情，这是有难度的哦，这个要对。因为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问一下奎刚啦，因为奎刚对于这方面是超级的佼佼者，就是他对于怎么对，就是怎么维持身材是佼佼者，但是他好像也是怎么吃、怎么吃都会胖这样。 喜欢吃吗？ 对啊，所以我觉得好，这个我只能说。期待你可以完成这件事情。虽然我没有什么paper 可以教你，因为我是属于那种怎么吃都不会胖，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 好好 所以对啊， 但是不是你的胃不太好 啊、就是其实我是有看过医生，他是说我不是吸收不好，我是代谢太快。但 哦，你代谢太快， 对对，但是这个有待商榷，因为毕竟我也快三十了，所以我不知道那个代谢速度会不会越来越慢，这样就是可能就开始变正常。 哦、 但是至少目前，因为我整个家族都没有胖的人，就是大部分的亲戚啊什么家人都是瘦的，所以可能这个也有影响啦，我不确定。但是像我弟就很壮啊，他还是有办法变很壮，这样就是他还是会吃，他还是会胖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就因人而异。你一个时期会有一个体质，然后这个体质可能会让你改变什么，这样子我不确定啦，但是希望你可以完成这个目标，这样。 好 好啊，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话，或者是想要对谁说的话，我可以帮你转达的。 哦、oh, 嗯， 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来台中表演 哦、oh, 台中， 然后对，然后我下次不会站边边，我下次要站中间，这样子才可以看到全部的人。 好啊，没问题没问题，期待下次表演可以看到你。 嗯， 好，谢谢你谢谢你，希望2020你都可以过得每一天都可以非常非常开心、 嗯、好 好 谢谢， 加油加油， 好， 拜拜 拜拜。 赞，好，来下一位，要打要快哦，我们就是一样，今天就是到11点，所以就是还没有，对，我们大概可能剩个一两位吧，可能我们最后接两通好不好，剩下两通，如果你有想要口音进来的那就口音，那如果你也没有什么2020的新展望，或者是想要跟我聊聊的，哎、欸、有了有了有了，来，嗨你好， 嗨怡 远你好，怎么称呼？ 我叫雅尼。 雅尼几岁，住哪里？ 哦，26岁， 二十六岁， 住对基隆， 住基隆，哦住基隆，嗯 对， 来跟我聊聊你的，哎、欸，现在在工作了吧，对不对？ 对啊。 哦、oh, ，OK， 好，那跟我聊聊你。 去年， 去年 刚好去年底 是， 哎、欸，去年10月的时候换新工作，所以现在就是因为跟我之前做的东西就是完全不相关，所以就希望工作可以很顺利。 啊、你说这是你的2020的新展望，是不是？ 对啊。 哦，那你有没有什么2020期待达成的目标？除了工作之外， 工作之外， 对， 希望可以交个男朋友。 哎呦，可以交男朋友是不是？ 对啊。 空窗多久了？ 有点久了哎、欸。 有点久、 啊。上一个男朋友，对啊，上一个男朋友好像快2年了吧？ 哦，快2年了。 哦。 哦、OK 啊，这个很难吗？应该不难吧？ 有点难，有点难。 哦，真的、哦？还是你标准太高？很多时候交不到男朋友是标准太高、哦。 我没有。 没有吗？真的？身边有没有喜欢的对象？ 去年是有，就是之前认识的人又开始联络， 嗯哼， 可是后来又就是失败这样 啊，失败为什么？ 对啊，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哎、欸， 不是，哦真的、哦，哎呦，我最近因为一些关系看了那个 Netflix 的那个《双层公寓》，你有在看吗？ 哦，我之前有看， 你之前有看是不是？ 对， 哎、 欸， 我觉得如果空窗期很无聊，其实可以多看一些那些那个影片，就是看一下人家怎么 交友影片。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对人生蛮有帮助的，我觉得。 我那时候看的时候就觉得他们的互动， 对啊， 其实有给我一些启发、 啊，是不是？是不是？我觉得就是，哎，其实现在线上的好朋友们，就是如果你哦，你有想要哎。你也刚好缺个女朋友，然后可以稍微认识一下，你就留下你的 LINE ID， 好，让那个我们雅尼可以加一下聊一下，或者是你去追踪雅尼、欸，对不对？就是可以哦， 比我小的不行 哦，比你小的不行啊，26，比你小的哦，所以是哎，86、3、82、83年次，对不对？ 对啊，我82 的。82，对，那82以下的啊、以上的朋友们就 sorry 啦啊、哦，我们就是只有整82年次以下的朋友们啊、哦。好，你喜欢什么样类型的男生？ 什么样类型？ 对， 嗯，外表是没有一定的标准，可是就是有才艺的男生。 哦、才艺，对。需要怎样的才艺？ 也不一定耶， 不一定。 因为我之前第一个男朋友是弹贝斯。 你再讲一次。 我说第一个男朋友是弹，就弹他会弹贝斯。 哦，他是贝斯手啊。 对啊，就之前大学的时候， 哦、 他也有自己在组团的。 对。 嗯。 哦，所以要有一点点才艺这样，还是也不一定。 也不一定，但是有才艺，我可能会比较容易喜欢上。 哎呀，比较容易喜欢上，了解。好啊，那你有没有你有 IG 吗？没有啊，我想说，我可以帮大家介绍，我没有啊。哎、欸，对，哎、欸，就是我是帮那个线上的朋友谋福利，我没有要干嘛啊，就是大家，反正对，就是大家你们。对，我希望大家开心，但跟我无关。我提供一个平台，这样。对对对，大家开心嘛，大家开心。好了，你知道，因为我记得一两年前我有一次去 Wake Up 表演，可是不是表演，就是放歌嘛，然后就变成在台上整个我是当 DJ， 然后整个变成联谊大会，我觉得超强的。然后，就是啊，不重要，反正就是那个表演就变成联谊大会，所以我觉得我好像有某种这样子的潜力，这样子，所以我希望大家就是如果好，如果你喜欢雅尼，我们可以到哪里可以追踪雅尼的 IG 呢？或者是好了好了，没有啦，就是缘分嘛，我觉得这个这种事情就是看缘分这样子。如果你。哦，没有，对，不是啊，你刚刚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啊。你现在身边还有没有你？就是因为如果你身边有，就是一个还不错的对象，或者是现在正在就是像双层公寓的那个前期的那个感觉的话，那我就不用嘛， 就是、 对不对？ 算就是去年就断掉了 啊，去年哦，了解。 对，我把留在去年了。 OK 啦，没事啦，现在才几月？现在才1月2号，对不对？今年还有363天。所以，对啊，所以300多天的日子一定可以找到就是不错的对象，或者是就算没有也没关系啊，就算没有你还是可以把就是自己的目标什么的全部做好，这种东西对不对？你越好，就是你就有更好的男生可以配得上你，对不对？ 对啊，这个、反正都已经过2年了， 对啦，也不急嘛，对不对？也不急啦。还是很急，很急的话要讲呢。很急的话，现在我什么 LINE ID 啊、IG 的账号啊、什么 FB 账号，全部都一次po一po这样。好了，那好，你讲一下你 IG 好了 ，IG 可以吧 ？IG 可以吧？还是不行 ？IG 哦，认真。 没有，看你啊，看你啊，你想要的话就po啊，不想要的话也没关系啊，就看你啊，不要 ，OK。OK， 那就是我只要跟大家说哦，雅尼哦，你如果你身边有认识一个叫雅尼，然后26岁住基隆的，然后可能就是他有缺男朋友这样，然后空窗了2年，对对对，然后有在看双层公寓，所以哦，大家如果想要有共同的话题啊什么的哦，建议去看一下 Netflix 上面的双层公寓，应该可以学到蛮多东西的。然后那个82年次以上的哦，就 sorry 啦，就是我们要82年次以下的，就是26岁以上的男生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身边有没有一个叫雅尼的人哦。好，那你有没有好，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话，或者是想要我帮你跟对谁说的话，我帮你转达的？ 嗯，啊，明天舞台剧加油！ 哦，谢谢你，谢谢你。 对啊，我会去看。 真的假的？ 哦，好，那里狗嘞？真的假的？好，其实，欸，其实我蛮紧张的，老实说，就是毕竟我已经很好好多年没有演舞台剧了，但是啊，反正就这样，人生就是这样嘛，就是随便了。 嗯，我没有看过舞台剧。但 你没看舞台剧吗？ 对啊，因为最近刚好就是刚好去看那个高，因为我高中是热音社的，然后我学长就是最近的团， 对， 不算解散嘛，然后他没有表演，然后那时候我回台南的时候就去润山山，我看他们表演，然后就反正就刚好后来你就是讲说就是有这个舞台剧，所以我就蛮想去看一下，因为是热音社， 对。哦，很棒，好，好，既然有明天会来的观众 call in 了，我就保持一个平常心，就是希望明天表现可以 OK 咯，好不好？之后 加油， 希望之后表演各种表演都可以看到你。 好， 雅尼，谢谢雅尼，然后希望你2020都可以过得很棒，然后开心的过每一天。谢谢你，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拜拜， 拜拜， 赞，各位，哎、欸，今天 call in 的女生比例有变多，哎，之前好像男生稍微多一点，今天女生稍微多一点，不错。好，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来吧，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然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节目。这不是新节目的铺陈啊，什么公哎，没有啦，因为我是啊，这就是一个平台嘛，就大家开心最重要，大家就是每天开心，你们开心我就会很开心，懂吗？我开心就会很开心，好不好？哎，今天最后一通电话没了是不是？好，那我要关了，我数到，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好，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喂，你好。 嘿，你好。 你好，什么名字？几岁？住哪？ 欸，你可以叫我 Y Y。 Y Y Y。 对。 嗯，好。 然后我今年，应该算2020，应该算我跟你同一年出生啊，所以我也快30岁这样。 哦，29岁吗？还是30？ 对，就是硬要说29这样子。 哦，硬要说29，但其实快30了这样。 对。 OK， 好，29岁住哪里？ 对，住基隆。 住基隆？ 对啊，跟刚刚那一位一样住基隆。 Okay. 我刚原本以为我会打不进来，因为我刚刚前面几次想要打，然后刚好都是通话中。 哦，真的。好， 啊， 没关系。 然后就 跟我聊聊你的2020吧。你2020有什么新的展望跟目标？ 应该怎么说呢？其实我算是一个，应该说我长久以来就是不是很有执行力的一个人，所以就是我一直到现在都是可能以前很多梦想，但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达成这样，所以我希望我去年年底把我的工作辞掉了，然后就应该算是存了一点钱，然后想说趁最后一年出去外面打工度假这样，然后就想说去放自己一年的假，然后做自己想，就是想要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耍废啊干嘛也好，就是不想要，因为我觉得我从大学毕业之后就是在工作啊，然后就常常就是啊，工作一回到家就在家耍废，然后想干嘛都不去做啊，朋友约也很懒得出门。 对， 所以其实就是有时候像刚刚啊，就是听到一些比较年轻的，就是那些弟弟妹妹们，就会觉得我曾经也像他们这样子，就是很有梦想，然后就是也许那个时候我也是很有干劲干嘛，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最后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嗯， 所以我 很棒哎。 其实我是上一次不小心听到你有直播，我才知道你有直播，不然我之前就只有看那个借吉他而已。 哦，真的哦。 对啊，就想说哎，好，很不错哎，就大家可以 call 一下聊聊天 啊。对啊，对啊。哦，我觉得你很棒哎，超棒的，就是。 听你这样讲，我就觉得其实你也是，就是我觉得你好像也是有一点重信那种吸引力法则嘛。其实我也是去年才比较就是有觉得就是， 就是可以相信自己，就是去达到一个目标。 对， 然后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你要去做，就是不要只是就哦，我好哦，我可以做到，然后什么事都没做，就很像以前的我自己那样。所以我其实从去年年中过后，就是比较有让自己就是好好的，就是朝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去前进这样子。 对，超棒的。 其实其实我高中也是有学吉他，可是上了大学就整个荒废掉。然后就是就想说，哦，自己也30岁，好像也没有一个兴趣特别厉害啊，或者是玩得特别持久干嘛，就是吉他就是一直摆在旁边，偶尔拿起来玩一下，然后也没有特别厉害。所以我2020目前一个小小的目标就是希望可以把吉他练好这样子。然后也有小小的持续的在努力中这样子。 哇，好棒哦，超级棒的。 啊， 因为我可以跟你刚好有想到一些事情可以跟你分享。我为什么会相信吸引力法则这件事情，是我从大学上来台北念书的时候发现的。就是只要我极度的相信一件事情会发生，然后那个画面也出现了。就是我刚刚就是前面有call in的朋友，就是我会问他说，你有没有那个画面，就是你那个最完美自己的那个样画面有没有出现了。因为只要有出现，你想得够清楚，那个画面够明显，其实就会变成那个样子。所以我上来台北的时候，我对于未来的想象其实是有的，可是我也是有一点点没有很确定说，哦，这件事情会不会发生，但我只是相信这件事情会发生而已，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然后就一样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所以我后来就当然这中间一定有很多这种自我质疑的过程，但是我后来是确定我吸引力这件事情是吸引力法则这件事情跟相信这件事情是确确实实会发生的，是我看了那个海贼王的某一集的测验，就是他那个尾田荣一郎忘记他哪一集的那个书的那页，他里面不是漫画家都会写一段漫画家的那个话嘛，就是对于这集要给读者的话这样。然后他就说心想事成是真的，这个这张照片我有 po 在我的 IG， 就是他说心想事成这件事情是真的。为什么？因为你只要觉得你自己未来的梦想不会实现，然后就不会实现了。那这不是就是心想事成的，就是确定心想事成这件事情是真的吗？然后我看到的时候我就看对耶，那我只要相信会实现就好了，因为相信会实现，然后我就会去执行，执行的我就会实现，懂吗？就是他是用另外一面去跟你讲说心想事成这件事情是真的。然后我就说哇，连尾田他都这样讲了，你有什么好质疑的？你就是好好的把自己就是相信自己会完成所有的事情这样。所以我觉得你刚就是如果是从去年下半年就是知道这件事情，我觉得都哦，对对对对对，来我来念一下这段文字啊。这个世界心想事成是可能的，然后心想事成是不可能的。这么想的人，当心想的事真的不能实现时，何尝不正是心想事成呢？可见心想事成似乎是可能的。所以这是尾田荣一郎讲的。所以我就觉得哦，那既然他都这样讲了，然后我觉得就是好好相信自己会做到，然后你也正在实现你去年年中之后开始的一些想象嘛，没错吧？ 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我觉得这样超棒的， 先从一些小目标开始。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超好的。 对对对，所以我其实就是我大概是最后一通嘛，就是也想要跟刚刚那些就是弟弟妹妹们说，就是像你讲的那样子，就是想象一个自己想要的未来，然后努力去达成。 对， 这样子 很棒。 虽然我也是就是岁数就大他们快一倍，可是我就觉得，就是虽然大一倍，但我其实也才30岁，就是还有很多时间可以让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 对对， 所以就是保持一个比较乐观的心情这样子。 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就是每一个人的 每一个人的步调跟他的时间演进跟他的历程是绝对不一样的，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说哦，我现在都几岁了，我才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你就不会做了嘛？那也不要觉得说哦，我现在才几岁而已，我还有一大堆时间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就是我自己都是觉得，你当下有想到什么事情，你有想要什么完成的，就做了，就是因为你做了，就已经慢慢往你那些目标跨一大步，然后你只要持续做，那就是慢慢实现所有你这心脑中想的事情，那这样不就是最完美的状态吗？你一个一个实现，然后就越来越开心嘛，啊，开心就会再去想更多哦，我可以再怎么实现？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直 combo 下去，一直接连记下去的感觉。那我觉得你超级棒的，真的就是可以在就是这个阶段还是可以去回到之前的那个状态去想做自己要做的事情，超级棒，恭喜你！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恭喜你。好啊，那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我说的话，或是想要对谁说的话，我可以帮你转达的？ 我朋友其实还蛮喜欢看舞台剧的，然后他这个礼拜六会去看你演的舞台剧。 对 ，OK， 好啊，很棒。 所以我待会要去跟他炫耀，我跟你讲话。 OK 啊 ，OK 啊，你一定要跟他OK 啦，就是希望我也是希望明天可以顺利啦，因为毕竟。哦，接下来四场舞台剧其实我，哦，是有一点小要紧张啦，不过就是 OK 啦，一定是会没问题的。 对啊， 然后 会没问题的。 也希望你今年可以过得非常非常非常棒，然后非常非常开心的过每一天。 好，谢谢， 加油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好， 拜 拜 拜 拜。OK， 各位，我们接完今天的最后一通电话，然后也非常非常开心，大家可以 call in 进来跟我分享大家2020的新展望。希望大家可以听到别人在讲2020的新展望的同时，也可以想一下自己，就是今年有没有什么目标想要完成？没有目标也没关系，只要你继续开心的过每一天，所有的事情你都会慢慢达成，然后最终总是会完成所有你脑中相信的那些事情。好，我是议员，今天不要再打了 ，sorry， 时间已经到了，我们下礼拜再见。然后下礼拜是礼拜三，礼拜四，下礼拜三，好不好？下礼拜的时间已经确认是礼拜三的晚上9点到11点会一样，我们在 YouTube 的 DMT Crew 的频道啊 ，DMT Studio 的频道，然后一样会开直播。下礼拜的主题，下礼拜再说。好。就先这样了，各位晚安，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希望大家2020都可以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年，然后每天都要过得开开心心，一定要开心哦，越开心越爽，你今年就会过得越棒，你的所有目标跟你相信的事物全部都会一一实现。晚安各位，新年快乐，拜喽。